为朝鲜解放71周年，孟加拉国的政党团体人士12号访问朝鲜驻孟大使馆表示祝贺。孟加拉国劳工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孟加拉国民族党总书记2017年称颂白头山委人大会、孟加拉国朝委会主席和孟加拉国先进政治研究小组主席等政党团体的人士，向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在一起的影像美术作品献花篮和花束，并鞠躬致敬。